以前我们葛瑞强那代都上过行星嘛，但我想大家可能搞不好都忘得差不多了。我们就要来搞清楚阿难所以为的，他以为的真正存在的那个星啊，或者我们阿难其实就代表我们所有凡人啊、凡夫啊，我们以为存在的那个星啊，到底在哪里？要先搞清楚这一点，不然破什么旺你都不知道旺在哪儿，或破什么东西真的也不知道在哪。所以，哎，那个同学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棒。所以呢，大家复习一下，那这张纸啊是在讲五蕴，五蕴是什么啊？这个运啊是聚集的意思，那个英文是 aggregation， 也就是说啊，我们自以为存在的身心世界啊，或者我们的肉体，或我们以为我们这个存在的这个我，其实是五个 element 聚集而成的。那这个五个元素是什么呢？就是色、受、想、心、识，这五个元素啊。称之为五蕴，也就是这五个元素聚集而成的身心世界。我们以为是你叫我知啊，那五蕴我们要看清楚一个解释啊，才知道我们那跟阿难呢所以为的妄心到底是什么。哎，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一点trace 在里面啊，看看到底在哪里。色啊，很简单，色呢就是我们的色身，任何有挚爱心的物质啊。就是色，那色啊，称为什么呢？称为地水火风。地呀、啊，就是我们的肉，所以所有的万物啊，一切的这个生物啊，都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地呀、啊，简单是我们的肉、指甲、头发，这个举凡你能够摸得到，都叫做那个，就是有实质性的东西啊，有挚爱性的物质，都是叫做地。水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的液体。这个血液啊，我们所有的各种精液啊，这些液体，全部都是水。那火是什么？我们的温度啊，每个人都有温度，没有温度会死掉。那个只有死人才是冰冷的。那风是什么？风很简单嘛，我们的气体啊，中医讲的有气啊，气脉、明点、气啊这些东西啊，气虚、气强、气什么的，就是我们讲的风。那么地水火风啊。还要再加上五根，才是我们的身体。五根是什么？眼、耳、鼻、舌、身啊。地、水、火、风四大加上五根，就是我们的身体。好了，那你光有身体够不够？那肯定不够嘛，因为你还要有精神层面啊。所以后面还有什么？有受、想、行、识。我们来看看受是什么？你前面的五根啊，眼、耳、鼻、舌、身，是不是会接触外面的境界？色身相位处，你的眼睛啊，去圆外面的境界，或你的根去圆外面的尘，产生的这个分别觉知叫做识。识就是你看有没有前五识，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所以啊，这个受，受是什么？领受就是我们外界给我们的刺激，眼睛看到的东西，耳朵听到的东西。鼻子闻到，舌头尝到，你所有的四肢啊，你的身体皮肤可以触摸到，这是前面的五识。那你去想一想哦，这五识进来以后啊，你的根会去圆镜。好啦，那讯号进来了，你的这个识啊，你一看到识就知道有分别，对吧？眼睛会去分别啊，你去想一想。你一个随便看到一只香蕉好了，你先不管，你的眼睛会哎看到了一个长条形黄色的东西。如果你又看到了一个苹果，你会你的眼睛啊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圆形的东西，或者有一个这个交响乐进来了，哎，你耳朵听到了声音，就是这个好像有各种不同乐器形搅和在一起的声音，这个东西叫受。那想是什么？想就是你所有的受啊，进来的这所有的讯号，眼耳鼻舌身吸收到外界给你的讯号，会到你的脑子里面，你的脑会卡死。这个长条的黄色啊，我知道它是香蕉，小时候有教过这个东西叫香蕉啊，那个东西红色的原型叫苹果，所以你的脑子会 process 会分别。它会分别，而 上你必须搞清楚了，楞严经后面啊才有办法往下学，或者啊你到后面发现那个缘影啊，那个意啊，你会搞不清楚那个法尘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就学概念，你去想，你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个想啊，它很厉害哦，它会往外缘，缘外面的境啊。它更厉害的是什么东西？它还会往内缘。我们来讲一讲内缘是什么东西。内缘啊，你去看，是不是有色、受、想，还有行跟识啊？行呢，就是我们讲的第七识，莫那识。那莫那识有什么？莫那识，他说，莫那识就是我们的根性，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累世累劫我们的根性。你如果用更白话的来讲，就是我们的贪嗔痴。贪嗔痴哦，那个就是你原来的根性。其实呢，比如说有些人累世累劫啊，就喜欢捐钱，因为他真喜欢捐钱，看着穷人他就喜欢捐钱。也不用父母教他，他就是 very generous， 很慷慨，喜欢帮助人。有些人呢，就吝啬，孤寒到极致，不管学校怎么教他，父母怎么教他做好人好事，他看着那个钱呢，就比天还大。很奇怪，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根性，这就是根性。根性啊，就是你的这个累世累劫的脾气，喜欢做的事情，哎，要那个你扣要 mute。就是你喜欢不喜欢啊，所有的你那个习气啊，就在心里面，我们也叫莫那识。这个东西啊，是意识的一根。你去想一想啊，这个意识啊，这个想很复杂呀、啊。它呢，不但会收到外界的讯息，它在做判断的时候，喜欢不喜欢的时候啊，它会非常 heavily rely on 这个行。所给他的讯息，所以这个想很厉害，他往外攀，他也往里面攀。你看啊、哦，他这个看到了那个香蕉，为什么叫香蕉？我爸爸学校告诉我这个东西叫香蕉，是他这一世学的啊、哦，香蕉两个字。但是我喜不喜欢吃香蕉呢？哎，有人看到香蕉喜欢，有人看到香蕉我不喜欢。或者我们不要讲香蕉，讲榴莲。哎，有些人好喜欢，有些人觉得臭的要死，碰都不能碰。为什么？哎，就跟他累世习气有关。有些人看到金银珠宝，哇，爱不释手；有一些人弃之如粪土，为什么？跟他的行有关，也跟他这一世的教育有关。因为老师都告诉我，爸爸妈妈都告诉我啊，钱很重要啊，这是身份的代表啊。哦，我有受到这个影响，但是他能不能影响你100%？不行。因为有一些小孩你知道没，这都是父母啊，好多小孩都是父母教出来念同一个学校，为什么差这么多？像我跟我哥我姐都不一样啊，我妈都说我是不是外面抱来的，还是基因突变啊，怎么会跟都我们都念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父母生的，同一个地方长大，为什么差这么多？就是你的行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行是前世来的。那再加上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识，这是第八识，我们叫做阿拉耶识。哎，你说行跟识有什么差别？行啊，是你累世累劫无始以来的习气，每一世所带来的习气；而识呢，它是一个 database。什么叫 database？ 这个 database 啊，装着你累世累劫做的事情。好吧。你累世累劫，你打家劫舍过，你帮助了谁？你骗了谁？你爱过谁？谁欺负过你？谁害过你？爱恨交加，所有的恩怨情仇，通通都在这个世里面。你做过的每一点、每一滴，你想过的事情，你的身体、你的嘴巴、你的意念、身口意，你造的所有的业，好的业、坏的业，所有的种子都在这个世。第八识阿拉耶识，所以啊，当我们跳辫子以后，色受想全部 collapse， 通通没了，身体没了，脑子没了，什么都没了。但是你的心跟你的识就手牵手去投胎，去找你的下一站。那你的想，你去想一想，这个想是什么？就是你的妄。但是这个想啊，其实分成两个层面， 定要讲清楚，讲清楚了，你的楞严经才有办法学得会。为什么呢？这个想啊，一方面向外拍这个东西进来，钱呢、是好东西，哎呀，这个包是名牌，我喜欢，哇，这个哈佛是好学校，这个棒。那这个人怎么样？他长得丑，他长得穷，哎呀，他知识不够，他怎么样怎么样？哎呀，这个是动物，我不喜欢啊、各种高低美丑，所有东西你都把它分别的清清楚楚，在你的心目之中，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 price tag， 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性。这个东西叫做妄心，就是一旦有外面的境界，有任何的讯号的接触，有东西进来了，你就会做一个分别，你有 judgment， 在你心中每个东西都有一个价值，都有一个 price tag， 这个东西叫妄想、妄心。为什么？因为它贪缘，它贪外面这些境界。但是不止啊，妄心还好的，比妄心还要虚妄的是什么？连妄心都不如的是什么？叫做缘影心。缘呢、是攀缘的缘，影是影子的影，攀缘心。你说妄心不就攀缘了吗？对，它是攀外面正在发生的缘。那就是说发生的事情每一秒钟在发生的当下不就已经结束了吗？他亲了你一下，或者他打了你一巴掌，他抱了你一下，发生的这所有的事情，其实在它发生的那个当下已经结束，但是你会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所有发生的事情，刚刚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记录在这个识里面，第八识的识里面。你知道结果后来怎么办呢？你的心啊，这个想，哎，它刚当妄心还不够，它会去攀与攀缘影子。影子是什么？就是曾经发生的事情啊，记录在第八识里面，根本都是已经过去的一些旧照片了，放在第八识的 database 里面。你的那个想啊，很奇怪，它会不停的去 access 这个第八识的 database， 不停的把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抽出来，然后呢，去圆这个影。你不但往外圆外面的境界，你往内还圆里面的影子，所以这个圆心啊，是比妄心还不如。妄心是妄上加妄变成圆心，所以啊，上述所讲的这个东西啊，就是阿难跟我们所以为、所自以为存在的心意识。然后你呢，把这个东西当做我们的心，当做我们的灵魂，当做我们的妄啊，这个东西再配上我们的色身啊，不啦不啦不啦，这些东西，我们就以为我们的身体存在了。你这个概念一定要先弄懂，如果这个概念没弄懂，你的楞严经后面就念不下去了。这个地方啊，还要配上什么呢？配上我们的三细相跟六粗相这几张单子呢，你一定要把它印出来。也就是说，每一次上课以后，我们都经常要把这几个讲这几张 note 放在前面。我们心机刚念。自己讲，其实这所有一系列这所有的这些内容的讲东西，其实全部都是有关联的，而且全部都是相同的，没有任何一点 conflict。所以目前为止啊，这个意识心有没有人现在还搞不清楚？意识心，我们讲的这个意识心，其实就是这个妄心或者这个妄念。那有没有人现在搞不清楚的？搞不清楚，现在马上讲。如果没有搞不清楚的话，那我们呢、现在就往楞严经的那个课文移动。那我记得上次啊，我们讲过了一二三四品嘛，对吧？不是品啊，是讲过第一二三四番真心。好、那就回来了。那真心到底真的什么心啊？那三张对照片。那个文心放出来，放。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心，因为我知道阿难的问题，阿难的问题在哪里？阿难的问题是，他根本虽然多闻，可是他搞不清楚真心本性在哪里。当 没有搞不清楚实相，搞不清楚真相的时候，你根本就在歧途上面修行，而你再往走的不远，你都要到达目的地。所以佛啊，为了帮助阿难真正能够契入，真正能够在奢摩他上面找出那个真心，能够真的定下来，所以他必须先指出阿难以为的那个世心是不存在的。所以啊，七处真心与其实你这个更严格的来讲，是阿难七处在找他的意识心，而佛呢是七处破妄。阿难每讲一处，佛就把他给推翻了，他就是要逼着阿难最后终于弃械投降，因为我是在找这个因素的，也就引申就是说，是阿难实在找不出他自己的心在，因为阿难自以为的真心其实就是我刚所讲的心根本不存在嘛，是虚妄的，当然找不到啊。不管他讲在哪里，佛呢都能够把它破掉。所以讲了七处以后啊，他就投降放弃了，才问佛说：“那到底在哪里？”这个七处啊，放弃了以后，所以上次文经其实问一个很好的问题，私底下问，他说最前面的七处真心是不是并没有说明这个意识心不存在？对，没错。前面七处是说找不到意识心，真正用这个哲学性的逻辑那个哲学性的逻辑思辨的这个推翻意识心啊，是在大概第二卷的地方，还是第二卷第三卷的地方，是在十三显见之后，他呢佛啊把病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色受想行识啊，还有这个六根啊、六尘啊、六识啊，就十八界，最后还有七大，他一一破解，证实这些东西其实是虚妄不存在的。所以在这个点上面的时候啊，时间还只是在找不到而已。我先告诉你找不到，事实上他也就引证根本不存在。那个戒并不是在告诉你眼睛在哪儿啊，它是在告诉你你的见性，而也不是告诉你在哪儿，它是告诉你用十个有见性啊，我们的真如本性啊，我们的性啊，我们的体性有十个特征，它有告诉你我们的体性有十真如性有十个特征，它在告诉你那十个特征是什么。比如说啊，它会告诉你，哎呀，真正能见到东西的根本不是你的眼睛啊，是你的见性啊，是你的性啊，是你的真如心啊。然后会告诉你真如本性啊是如如不动的，它是非常纯真干净的，而且呢它是没有障碍的，无远弗届，根本没有 boundary， 是没有障碍的，而且它是非常的光明，它永远不会失去，它永远不会灭亡，或者我们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在告诉你真如心的十种特性，到后来才告诉你哦，又会这个呢六识这个十八界的五量七大在告诉这些东西，那这些的话也差不多了，真的就是说比较人的地位比较就会开始陷入假性。好，那我们就再回到真心啊，要已经有跟我大师弟啊，那个的点啊，就是说到底这里面是 够清醒。还有一点，我觉得两个原因造成你就进不了你的逻辑，一个是你心不够清静，你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让你自己安静下来、清静下来，你能够走进他们的那个逻辑世界。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真的不够用功，因为连我自己呢，我都是我想没有个几十遍，也有个十几遍吧。我想十几遍都不止，几十遍是有二三十遍，难的大概二三十遍，简单的十几遍。真的，我来来去去看这几书真心，我现在基本上书馆都可以偷偷走一本讲给你听。但是这个是我用功得来的，真的不是我比你聪明。所以只要你愿意花跟我同样的时间，而且你现在根本不需要花跟我同样的时间，因为我都讲给你听了。那好，所以你要现在做的是要把那个清净心拿出来，然后你要懂啊，这梅树真心他讲什么。他说心啊，我们前面讲了三处四处，我们今天第四处会重讲一次，我们把前面三处复习一下，我们不复习逻辑了，因为要复习逻辑你自己拿录音去带去听就行了。我们讲讲了为什么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眼根，阿难到底想说什么。你要去想啊，阿难是古佛在世啊，他会讲出这些答案呢、啊、其实都是因为他需要后世的人去思考，这也是后世的人的迷思所在，所以他知道你的迷思在哪里，他就先点出来把你给打破。不在内，你要知道啊，心啊当然不在内，而且他为什么讲心在内，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第一个迷思，心在身内啊。但是佛在后面会告诉你，为什么你今天还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为什么你今天就没办法开悟，你就没办法证果？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以为心在身内，身，然后呢，在身体的之外啊，应该就是说身外有法，你会以为心啊在身体里面，而且你身体以外啊真的还有那些万法的存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迷思 number one。 事实上什么，你的身体外面的万法根本是由你的心所投射出来的，但是那个心啊是真心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妄念的那个妄心所投射出来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到时候拿三系六书，我们在讲第五，在我们在讲第五处真心之前，必须再把三系六书复习一下，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心生法，法生心。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没搞懂，第五处跟楞严经下面也学不下去。但是啊，如果你到现在还迷迷糊糊，你也不用太难过。为什么呢？因为该讲的概念就是这几个。也没有太多在新的东西了，我们就是把所有你需要知道的新的东西就先全部放在你前面，每次上课讲一点，每次上课讲一点，等真正讲到那边的时候你也懂了、那好了，所以心啊不在身内，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外面的境界，所有一些的玩法其实都是诸法，都是你的心投射出来的。心啊是净虚空变法界，没有国界，它没有帮助，没有界限，无处不在呀、所以你的身，你的心也根本不可能在身外，它不可能在身，你的心啊不可能在身内，也根本不可能在身外。真正的实相是身心一如啊，是性相一如。你要去有想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的真如心是无远弗届的，根本没有 boundary， 所以它不可能在你的身体的里面，也不可能只是在你的身体的外面，它根本无处不在。那你现在要去想的是什么？那这个心啊无处不在，那它又可以见闻嗅尝觉知，所有的功能都有，那为什么我现在呢，那个眼睛前面三公尺以外东西我根本看不见啊，1.21视力一公尺以外的东西我已经看不见了，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忘记一件事情啊，不动的是你的真心，随缘变现的是你的相用。我们讲《金刚经》讲得非常清楚，第五品，你如果体性跟相用搞不清楚，哎呀，那禅宗也学不下去。因为明心见性不就在讲这事吗？今天我还在跟几个同学讲啊，我说啊，一般来讲啊，真正的我们这个我们 们今天所讲的禅宗一系列的所有明心见性，或者所有经文里面内容，其实这个哲学啊，是学佛。那你如果说真的佛教啊，那外面阿公阿嬷他只要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也就行了，他干嘛知道这么多东西？其实他只要知道做好人有好报，好心有好报，那我这一辈子就尽力做好事，然后我就信阿弥陀佛，我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最后念就往生了，我也不用知道那个什么什么真心妄心可不可以，其实可以呀、啊。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啊，是一些实相，我们想要真的知道一些真实的道理，它能够帮助我们安住我们的心，最后你有机会。你如果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好歹你有机会把你的心安住下来，能一心不断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这也行。所以他告诉你，如如不动是你的心性，随缘必随缘现象是你的相用，所以色不异空，那个色就是你的相用，空不异色，那个空是你的体性，你这一定要搞清楚。那我《金刚经》十八品有讲到啊，有五眼啊，有肉眼，有天眼，对吧？那个一般凡夫有肉眼，这个有特异功能的有天眼，阿罗汉有慧眼，菩萨有法眼，佛有佛眼。那为什么有每一个众生都有的不同的眼，看到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直线，随缘变现呢、啊？你发什么心，你就随缘变什么，变现什么东西呀、啊？可能这个有一些贪嗔痴的，有小小贪嗔痴的人呢、啊，可能这个投胎变成随便讲 Carita， 比Carita 还要可能多好几倍贪嗔痴的人呢，就变投胎，他随便变现变成了天神。那可能有更多贪嗔痴的，比如说哇，更贪的。他可能到恶鬼道去，他随缘变现变成恶鬼，更嗔的、更仇恨的，他随缘变现变成了地狱道的众生。然后有一些更吃的、吃鱼的，也变成隔壁那个小黄狗，就是这样子啊。但是这所有众生，他的佛性、他的真如本性都一样啊，无有福界啊，从来没变过啊，只是他的因果业力、他的贪嗔痴、他的障碍。而造成了他的随缘变现成不同的众生，不同的经历。那个随缘变现就随着那个色受想行识里面那个识，第八识阿拉耶识在变现啊。所以他就在告诉你，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他无远无处不在。我们的身体是随缘变现，你这两个关系你必须搞懂。所以就前面三品就在讲这些，那第三品当然不是第三品，第三处真心，第三处破妄，还在讲一个比较也很重要的观念啊，能所啊，能见的是我们的心啊，或我们的是我们的自己啊，所见的你能见到是外面的境界，能所是相对的，所有一切的痛苦其实也不就从能所出来的吗？原来啊，这个真如心没有什么能所啊，你一念妄念，就像你的那个大海啊，平静无波的大海，你就起了那么一个无名风刮过来，就起了那一个小水泡，那个小水泡就是第一念的妄念。那那个小水泡你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关照它，去关照它，去叮嘱它，让它不要再产生更多的涟漪，叮嘱它。这个小水泡最后它又回归大海。那现在我们是什么？那个小水泡一升二升三，三升五限大，哇，狂风暴雨在那儿，真是没办法。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利用禅坐，盯住你的杂念，最后回归到那最后的小水泡，然后最后回归到大海。所以这是我们其实修行啊，把这整个道理跟到底在讲什么要搞清楚，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才讲到第四处真心，第四处真心啊，那很多人都说真的是没听明白，没关系，我们再讲一次。那第四处真心还真的是这七处里面啊比较难的那一处。所以我们来看看第四处到底说什么。他也没讲得这么清楚，说到底在内还是在外。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啊，这个既在内又在外吧，身体本身啊，那就是看着啊，那个 depends on 你是这个看着。 眼睛还是闭着眼睛，你是看外边还是看里边。但是呢，到底在外在内也不重要，因为它都不对。所以啊，你看看阿难伯伯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维。好了，他又来了，是众生身正浮在中，窍穴之外，有旁则暗，有窍则明。他就说脏腑啊，五脏六腑不是全部都在肚子里面吗？那你有窍穴啊，你的那个七孔啊，我们讲窍穴都在讲头上面的洞啊，下面不算。那两眼、两耳、两鼻孔，然后一个嘴巴，你只要有开口的，都是对着外界能够接到光明，包在里面都是黑的。好了，所以他说，今天我对佛啊，开眼见明，名为见爱，也名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是以云何？所以他就说，眼睛开了，那我就看着外面了。那我就说见外了，闭着眼睛啊，他说我就见到了我的那个身体里面，见暗，那也就是名为见内，就是说我见到我身体里面了。他就问问老师说，哎，你觉得如何啊？是以云何？我都说前面三个啊，前面讲三个非常有自信啊。讲到第四个时候啊，盈撑不住了，随便乱掰，问问他老师觉得怎么样。那老师啊就开始这个佛陀就开始要这个对他的逻辑加以这个加以反驳啦。我们看看佛怎么说啊。佛告诉阿难，他说啊，当汝闭眼见暗之时啊，就是说你把眼睛啊闭起来见暗的时候啊，因为你去看啊，他有说开眼见明，闭眼见暗，也就是说他讲了两个，这个 statement 有两个元素，一个是 A 开眼见明，一个是 B 闭眼见暗。你只要推翻了它是 A and B， 你只要推翻了 A 或者是 B， 整个 statement 就被推翻了。所以呢，他佛啊现在针对 B 闭眼见暗这件事情来推翻，只要推翻了这一块，因为神快乐他并没有去讨论开眼见明这一块，因为只要把闭眼见暗推翻了之后，整个 statement 就推翻了。所以佛啊就告诉阿难，他说你眼睛闭起来见暗的时候啊，那我来问问你啊，你看阿难的这个逻辑是什么？你要想清楚哦，闭着眼睛啊就见到了暗，对吧？你见到了暗，暗就是五脏六腑，见到了暗就代表见到五脏六腑了。这个逻辑其实有点奇怪啊，因为阿难前面是说，哎呀，因为五脏六腑啊都在包在肚子里面，里面没有灯光啊，所以乌漆嘛黑一片。那这种情况呢，都是暗的，所以五脏六腑一定是暗。好，见五脏六腑一定见暗，但是见暗未必是见五脏六腑啊，对吧？这个 A， 这是 A 则 B。是 B 不见得是 A 啊，这个小时候这个逻辑小时候全部都学过，对吧？那个 A 则 B， 但 B 不见得是 A 啊，有 B 不见得是 A。 所以好了，那他说今天啊内脏就是黑的，但是见黑未必是内脏啊。所以佛就对于他两个，他在打破他的逻辑。第一个他先问他，好了，你说你见到黑，那我想请问你啊，你眼睛啊闭着眼睛见到了黑啊，见到了内脏，那我想问你这一团黑啊到底是不是在你眼睛的对面？他说：“此暗境界，唯与眼对，唯不对眼。到底跟你的眼是相对的，还是唯不对眼，还是不相对的？通常我们说你要看一个东西，那东西一定要在你眼睛对面吗？如果不在你眼睛对面，怎么看？不叫看吗？所以他就问啊，哎，你说你看到一团黑是你的内脏，我想请问，你看到的这一团东西有没有在你眼睛的对面？”若与眼对，暗在眼前，云何尘内？如果这一团乌漆嘛黑的东西在你眼睛的对面，那这个东西应该是在你眼睛对面呢、啊？那怎么会是在里面呢、啊？所以这逻辑很怪，不对啦。他说啊，如果刚刚那件事不讲，若尘内者啊，好，那我们先不讲了，这个东西有没有在你眼睛的对面？他另外一个帮他打破的是什么？若成内者，他说居暗室中无日月灯，此暗中皆如交付，若不对者云何成见？他的意思是说 好了，我们先不管那东西有没有在你对面了。如果在你对面，你说看到了黑，就是你的五脏六腑。但如果今天你呀、啊，在这个讲堂里面，如果都没有日光，也没月光，也没灯光，什么灯光都没有，那前面不是一片乌漆嘛黑吗？你看到的桌子，看到的是如来，看到同学，难道这些东西也是你的五脏六腑吗？所以不是嘛？这个逻辑就是说，五脏六腑就是黑的，但看黑的未必看到五脏六腑。像这个逻辑你应该这边应该是清楚的，若不对则云何成见。那如果这个眼睛啊，就是这个如这边是他说，如果这一团乌漆嘛黑的五脏六腑这个名词根本不在你眼睛对面的话，那也不能讲见了嘛。所以这一段应该还算简单了，他就针对啊见黑见暗啊，就表示见到里面，他针对这第一个这个暗是不是在你眼睛对面，第二个，难道见暗就是见五脏六腑吗？未必是吧，有可能见到是桌椅、书桌、椅子、同学、老师呢。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还算简单，比较难的是下面这一段。比较难的是哪一段呢？就是下面这两句话：若离外见，内对所成，合眼见暗，名为身中；开眼见明，合不见面。这个地方比较难。这两还有一个，还有是下面那一句，哇，这两句我那个时候真的 scratch my head， 怎么看也看不懂。那后来，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他是说，刚刚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讲那个逻辑？哎呀，你这个眼球啊，如果对着外面闭着眼睛看，看到黑的，你根本对面没东西嘛，怎么能说看到五脏六腑呢？所以他说啊，我先做一个疯狂的假设。什么样的疯狂的假设呢？就是你的眼球啊不再对着外面了，若离外见，你的眼球不再对着外面了，你的眼球竟然可以180度的往内转，内对所成，你的眼球竟然往内转。哎，你说好吧，那如果我往内转，然后闭着眼睛，我对着我的肚子，所以的确这团乌漆嘛黑的东西是在我眼睛的对面了。然后呢，我的眼睛看到了一团黑，哎，有可能哦，真的看到了内脏，可是因为里面很黑，所以看到了黑。好，佛陀说，如果这个疯狂的假设就算真的成立好了，那合眼见暗，名为身中嘛，就我们刚解释了，你往180度，你还真是对着你的肚子里面看到的这个眼睛啊，看到这一团黑，还真的就是身体中间，就是这身体中间。他说好，假设我们这个疯狂的这个上学是成立的，那开眼见明，合不见面。哎，这个地方最难的地方在这。那你眼珠啊，180度往里转，你现在是不是如果你又想看外面，你是不是就180度往外转？他说这个地方来了。如果你180度往外转，你照理来讲应该先会看到你的脸皮，应该先看到你的脸，才看到外面境界。我们上次有讲嘛，就好像一个人呐、啊，站在一个门框，就是站在一个门呐、啊，这个人一下往里看，然后一下往里转180度，要用个想象，又往内看。他在转来转去的时候，因为看到那个门框嘛，还有那个门框对吧？一定会看到门框，或者说你可以看到。墙壁的，你侧过去其实应该是可以看到墙壁的嘛，才看到门外的东西，或才转进来看到门内的东西。如果我们说门内是一团黑，好看到黑，但是你又往外转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先看到你的脸啊，先看到门啊，才看到外面的境界。所以他就问说，那你现在好，你转了180度对里面，那我现在要问你，你又转了180度对着外时候，请问你，你有没有看到脸皮？这是佛问阿难，那肯定没见到脸皮喽。他跟阿难这样讲，所以他说开眼见明，何不见面？你怎么没看到你的脸皮呀、啊？应该是得看到脸皮呀、啊。他说若不见面呢、啊，他就问阿难，你再说你到底有没有看到脸皮？若不见面，内对不成。如果你告诉我你其实没看到你的脸皮，你没看到你的脸。那你刚刚所讲的，刚刚那个疯狂的假设，什么若离外见，内对所成，那这个内对根本就不成。如果你还阿难硬凹说，哎，没有啊，我真的见到脸，我真的就见到我的脸了，我见到我的面了，我见到我脸皮了。如果你真的这样讲的话，那其实 这个了知心就是你的心还有你的那个眼根啊，应该是在虚空之中才有可能啊，因为唯有在虚空之中啊才有可能看到你的真正在虚空之中才有办法对着你的那个脸啊看到你的脸。那如果你的眼睛跟你的心在虚空中合成在内，那你刚刚讲说见暗对内见暗就是为对内合眼见暗，因为对内那见见内就不对了，所以合成在内就不是在内了。所以这一段逻辑应该是比较难，但是它难你就去讲那个眼睛往里转往外转，其实也就全部都清楚了。那个外界就是对着外面看，内对就是眼睛180度转，然后对着你的肚皮，就叫内对了。那往里转，往外转，只是说往外转的时候啊，再往里转，你就应该要看到你的脸皮才对，因为在那个门框里面转来转去。好了，到这边了，因为佛他都是要那个叫什么滴水不漏啊，所有的逻辑每一个有可能你会去狡辩的。可能性他都要帮你打破，所以啊他就会说了，好了，如果刚刚说你真的有见到你的脸面的话，那你这个心啊跟你的眼睛啊应该是在虚空之中才对啊。那如果在虚空之中的话哦，那肯定不是你身体了吗？那不就又回到了那个第二处真心了吗？你的心在眼睛在空中，当然就不是你的身体了吗？如果你硬凹说，哎呀，就我身体管你的，那他如来说不对啦。那今天我如来我，最后说我释迦牟尼佛我啊，我也站在外面看到你的身体啊，感觉到你的身体或你的脸，看到你的脸，觉知你的脸，那难道我也是你身体一部分吗？若在虚空，自非如体。他说，如果在虚空，就不应该是你的身体了。如果你硬凹说在虚空中看到你的脸，感觉到那都是你的身体的话，即因如来今见如面，亦为如身。那如来佛我，今天如来我看到你的脸，难道也是你阿难身体的一部分吗？他说你这样讲就不对了嘛。那如果啊，他那个如果他说阿难呢、啊，硬凹说，哎，没错，就算眼睛啊跟这个身体啊，我的心啊在我的身体外面。他有觉知，但是我的身体啊也有觉知。那佛就这样讲，他说如眼已知，身何非觉？照理讲，你的眼睛跟你的心在虚空之中，他看到他跟你的身体是分开的，你的眼睛跟你的心的感觉跟你的身体根本是两码事儿。那他们看到感觉到你身体应该不知道啊，但是你现在身体竟然知道。他说如果阿难说，那就是这样子，心跟眼睛啊有个体，我的身体还有另外一个感觉，还有另外一个体。他说如果你硬凹成这样子的话，那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有两个体的话，两个知觉的话，一个是心跟眼睛在外面，一个是身体的知觉，你有两个觉，两个体。那阿难，万一有一天你成佛，你应该也变成了两尊佛，那这样也不对了。是故应知，如言见暗，明见内者，无有是处。无有是处就是说，这个 statement 是不对，是不可能的。这个是在讲第四处。第四处啊，真的，它那个逻辑比较难。你呀、啊，真的是心啊，要能够平静下来，清静，你才有可能。你真的就是进入它的逻辑世界。我在讲的就是你要把你的逻辑。你的一些觉知，把你所认为应该或是这些东西放到一边，以非常清静的心进入他们的对话，进入他们的逻辑世界就可以了。那就整个吸收真心里面的逻辑，它有一个 magic 在里面。什么呢？当你一直不停的去看，不停的去念，会觉得很奇怪。它会把你里面的你，它会把你所有的执着，还有一些执念，巧妙的把它给解开。你这个是吸收真心里面这些逻辑，我觉得它很神奇的地方。那当然如果现在啊、哦、你还没有真的完全进入它的逻辑世界，没关系，那先有概念吧，那我们慢慢来。我相信那个等演 筋啊，往后走，慢慢走，慢慢走，你还是有办法进去。那逻辑如果没有办法进去，你先不管它，那你就知道说，哦，至少每一处啊，在讨论这些，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像第四屏啊，有很多啊，告诉你啊，其实啊，看到东西的不是眼睛啊，是心啊。为什么？你要知道，眼睛它是一个接收讯，它是一个接收体。两个东西必须存在，除了你的见性以外，有两个东西必须存在。这个事情看到东西这件事情才会发生，一个是你的眼根，以我们今天医学角度就是说你要有眼球，你要有视神经。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外面要有境界啊，而且要有灯光啊。你去想，今天你是一个眼睛很好的人，你在灯光之下可以看到外面境界所有的东西，等灯一个黑掉，你不也就是见到一片黑暗吗？那今天一个盲人，一个瞎子，外面不管有没有灯光，他看到的都是黑暗。盲人，正常人，有眼睛的，没有眼睛的，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他们的见性，那能见之性是相同的，见性没有改变啊，他们的因果业力让他们随缘变现不同的相跟用，有一些人的业力让他只能看到黑，有一些人的业力让他可以看到黑又可以看到明，但是他们同样的都可以见到东西。这样子讲，不知道你能不能感觉到他的，能更加体会到他的声音。见性没改变啊，见性没有改变啊，无远弗届什么都能看得到啊，那个见性见闻嗅尝觉知所有的功能其实都在，通通没有界限，是你的因果业力，是你的第八识限制了它的功能。那因缘显现，每个人能见到东西不同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见到大海。有没有大海有啊？有没有光有？你有没有眼根有啊？有一些人他住内地，他就永远没办法，这一辈子都看不到大海，那怎么办呢？他的业力让他看不到。所以不见得是瞎了眼才看不到，没瞎也看得到啊。这就是告诉你，随缘变现的是相用，如如不动的是体性。我们这些凡夫为什么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而且转不出来，就是因为你 focus 在随缘变现的相用，而且我们不干好事，贪嗔痴每天让我们去妄想让干坏事，好了，那个随缘变现出来的东西越来越糟。如果你能够清净心，行菩萨道，那你随缘变现出来的就是做好事啊，行菩萨道啊，变菩萨呀。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那个叫做体性相用中间的关系，一定要搞清楚。所以第四品，第四处真心很清楚啊，就是告诉你那个心啊，你那个见性啊是不变的，你的缘分，你的缘分，你的因果业力会影响到你看到的东西。盲人见到黑，有眼睛的人，而且还有灯光的这个缘分下面，可以见到万物。如果这个缘没了，没有少了一个灯光这个缘，你有眼根也没用，还是见到黑暗。这样明白了吗？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稍微停一下，